唐人真故哈几位官转去高七八比真的是常常他三空地里我自里爱开心是情 神州百事 你这个说的啥子 啊？快不快给我演的 是这个啥子好是你说 哦，拿来我看 飞梦。 今日里真可想得诉苦衷，姑爷啊，小姐佛爷你贫穷，今日里我不想得诉苦衷。 为家禀告老娘亲，虽生你去往亲近，不是欺贫爱富人，命老啊飘在身阳处，万般悲你问他死生难堪忍，我女心神秘尽无你，此事不必操累，你今夜三更到院门，三百两黄金交西城，他虽回门 这次到了花园，他是亲父却无为应啊！那是天上的后光，儿婿莫进月去，这次就想问到底在地上低头一困呐、 怎么样啊？ 徐春阳问文生先生自在地上。 亲自以来问他乡，人命关天。望尘老的心间吊，此乃公有蹊跷，必定是母女同为死不交，此番要完则全好。你不听为娘哭劝告，怎奴不知道哎？我不怕你放心，放心梦想 哦，是是是啊， 不等家中的安息。 人民凶顽无踪影，衙门有令下，自来主问。 哎，兄弟，你看啊，小周易，开门，开门，开门！ 我的敲门怎样？ 开门！ 我来问你， 不认识是王府衙官。 哎呀， 看他们正是光棍的女子，必是凶犯。这是下手的。 嗯，对不得，对不得。 门上留下血手印，腰下提拉反不能。 哦，故而因为松断人，共也不可冤枉人。 那王英雄一击，只有血手印。真杀人吗？ 我父亲他们放心了，这是母亲就已经爱这原来是妇女出从家母爱，我不得时常死在花园内，我不得想一步一人精彩，我会不停两句劝，到如今我自内路忙死在，早得你又早不早，无功苦走， 哎呀 是 横往下去这倒是个大方， 是 哎呀大人 名声万载，今日有了替死鬼，老爷要我送长子，放大带子共堂来。 都，乱仓共堂给到我的。 我叫王村老爷之命前来送长。 大仙子， 兵大人，王村差人送长子前来。 我去。向往村来是分城守护，闪出这一趟将，困他是我大爹，传他上当。 等等， 上台在借助谢大人， 唐氏身上来。 的命法是不清楚，重则定罪，死而无怨。 行。 小生本是个死鬼，我欺负你真傻耶。应该我因为不对罪，只有下令出本案来。 大龙王护斩法官，自生自灭不自息。 杀杀杀人为了德，我家中苦于杀人者，不是小弟呀。一杯真为冤门开，生命不知儿媳子。大人啊，你身着披风要明察去啊，为你命生冤做自责。 Thank you.

玉兄身为八府巡案，倒也断了不少疑难案件，只是你这一死，事实将我无法可想。 兄长，小妹倒有一计在此。 哦，讲。 兄长，你与我面貌相像，这个驸马你就替我做了吧。 我梁国李昭廷就闯下了滔天大祸，再来第三国李昭廷嘛，那就更加无法收拾了。 如此说来，这个女驸马我是做定的了。 哦，启禀大人，想也请你过府一死。 知道了，你且退下。 是。 哎呀，兄长啊！死意至此，小妹只得进等宫去见静儿心，逢凶化吉也未可知。 呀，贤妹呀，你千万不能进宫，等玉兄与相爷一死之后再来与你设法。 兄长， 有旨，命李昭廷即可穿戴进宫，不得有误。 听众朋友，再会。 了。